太遲，可能無法阻止潛在的新一波疫情出現。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天晴乾燥，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乾燥，聽朝仍然清涼，日夜温差較大。東北季候風持續為華南帶來晴朗和乾燥的天氣，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現時氣温是19度，相對濕度5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540点，跌225点，成交金额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30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0.9跌8.5，腾讯控股456.8跌5.8。美团243元升个八，京东集团310.2跌11.4，网易166.2跌3元，港交所462.6升11.8，新奥能源141.6跌5.4，友邦保险80元跌个3，华润啤酒61.4跌咗9.5，快手80.8跌4.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796，英磅10.323，瑞士法郎8.477，澳元是5.475，加元6.081，新西蘭元5.267，歐元8.806，每百日元對港元6.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682。日經平均指數報27,832點，跌196點。港金報16,580元，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6.94美元，賣出1,787.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退出，咁而家龙尾排队狮隧入口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狮隧入口。咁另外丽景山路近住中山台有交通意外，现场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丽景山路来回方向近住中山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而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一段咧，头先讲咗由于交通意外啦，车龙排到去狮隧入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原班人马回归《大江大河二》。 宋运辉话要开会，所以加班。程开颜于是就带埋范宋去到厂入边揾佢，但系同事就话根本冇会要开。咁宋运辉去咗边 呢？《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嗨，我是李丽蕊啊。 以前做清晨快活人嘅时候咧，自己咧喺出边仲有其他工作噶噃，录唱片啦、拍电影，又要做电视，身兼数职。有时拍完通宵戏咧，要直接翻去电台做朝早节目嘅。依家二台 DJ 当中都有一个好得放松嘅，佢就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啦。 多谢你啊 ，Sarah， 真系唔敢当，我点同你比啊？你系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嚟噶嘛？我要向你学习就真。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稀疏无力的头发，半睡半醒的眼神，衰退的记忆力，松弛下垂的肚腩。他是电台最鬼贪心的主持马小嘟，加上骨骼精奇的黄天恩。逢星期一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渣癫方有乐准时到站。 大家好，我是陈展鹏。怎样才是快活人？多些分享，多些祝福，活好每一天。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哇！開始一個禮拜嘅風騷發人啊，早晨啊，我是梁繼昌啊， 我是欣欣個朋友， 我是早晨星期一一鳴驚人， 哇！犀利啦，今日你成隻雀飛起啊， 開心啊， 雀仔向天飛啊，一飛沖天，因為今日咧阿馬老師咧，阿馬大爺咧，今日有個新環節， 係啦，揸癲方有啦， 冇錯， 我都好期待， 留意留意啊，我哋而家12点會播噶啦嚇，咁啊，除咗 多謝 馬老師咧，仲有佢嘅靚仔拍檔啦，就係阿天恩哥哥嘅， 佢真係犀利。 如果大家有睇到呢一个嘅欧瑞强嘅节目咧，睇、到天恩个庐山真面目，揸住吉他原来是这样的吓， 冇错， 嗰位啊吉他哥哥就系佢啦吓， 系啊， 阿陈哥哥啊， 我有啲担心啊，因为好多时候你睇电影咧都系咁样噶，啲 trailer 好好啦，跟住你入嚟入场睇嘅，哦，原来就系个 trailer 最好啲嘢出嚟， 你真系一个咧开张最好嘅花牌嗬，睇写住睇你几时执笠嗰啲咁样 嘅 系咪？ 咁嘅你唔觉得？ 我话俾你听 冇乜好嘢讲嘅， 手指指住我、 啊。当日傻强周记个系头系脑啦。 咁事实上系啊嘛， 四五集 之后就已经神隐潜水咗啦、 啊。有话欣欣交代、啊， 佢、啊、 你有冇 谂 过啲 fans 嘅感受啊？ 咩俾人炒咗啊？ 阿肥强俾人炒咗， 肥强俾人炒咗，你都应该可以同人哋 讲。肥强点解会俾人炒咧？嗱，唔好成日将啲责任摆喺人哋度。肥强俾人炒，因为肥强讲嘢闷啊嘛。 系啊，而家唔系人， 唔系因为人哋炒佢啊嘛。 知唔知啊？ 边个投诉？点解我唔知嘅？ 你真系想知？我俾你睇下啦。 OK， 好嗱，我话俾你听 咩啊？ 我呢一个渣癫方有乐咧，我会出尽 九牛二虎之力， 系啦，做到最好。我目标。就是在2022年攞最有成就奖，亚太区 边个俾你？ 飞跃成就奖啊！ 系啦，亚太区最受欢迎。 你嗰阵叫飞跃羚羊啊嘛，睇你就知啊，就知系啦。 系咯，净系老羚羊添。 老羚羊与嫩羚羊， 老羚羊都跳得起啊！ 哎，真系犀利。喂，阿羚羊强啊， 点啊？ 我哋呢个组合叫 Modern Talking， 有呢首 Brother Louis。开始今日我哋嘅节目。 其实呢只歌咧都有位朋友咧点唱嘅，我估唔到咧，而家啲朋友开始点唱咧，就系、是、要点 remix 版嘅歌。 系啊，因为你啊嘛， 神手将， 啊、神手嘛。 我本来谂住今个礼拜开始停嘅，咁于是咧又送俾呢位朋友啦，有呢个 Robert Louis 加埋一有中文嘅林珊珊。 哇， 嗰位叫做连锁嘅反应啊，中唔中意啊？林若强 中意，中意啊 ！OK， 跟住嚟跳啊你。气温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数天仍系天晴，亦都干燥嘅。日夜嘅温差较大，咁所以好做出门口嘅朋友咧，就保重身体，加上件厚少少嘅流啦。我哋由 Brother Louis。我哋 Morning Talking 加埋林珊珊嘅一首中英版本啊，送俾一位朋友叫思思啊，咁佢话咧今朝咧想点唱听呢首连锁反应嘅中英混合版。OK， 好啦， 好嘢， 10:10， 哇， 好 嚟啦，梗系要啦，猛鬼出笼啊嘛， 猛鬼出笼。咁啊，网上都有人同我哋打招呼啦，同大家讲声早晨， 早晨 啦，三小时咧就而家开始咗啦。 包括有啲咩人同我哋打招呼啊？有一个真系好乞人憎噶，听讲咧对咗个美景，跟住饮紧咖啡，听我哋节目，边个？ 嗰个叫 Dodo Chan 啦， 佢话 叹紧咖啡等你哋啊，咁佢咧张相嗱，我唔知系佢系喺网上攞定，佢真系喺嗰树啦。咁咧就一个蔚蓝色嘅泳池，蔚蓝色嘅天空，咁 咁呢個泳池仲要係咧得佢一個準睇啲相咧，嗰啲凳咧全部都係吉嘅咁樣。我唔知個網上圖片定係佢自己身處啦，我唔知哦。咁你話俾我哋聽咯。不過你開心，我哋都開心嘅。最緊要 relax 啲，唔使咁緊張 嚇。 希望每日咧風騷快可以令大家就算開工咧都開心得，開工得開心啲。 冇錯啦。 仲有啲咩人打卡啊？ 仲有好多啊 ，Vivian Young 咯 ，Vivian Young 話我朋友 Jennifer 今日生日啊，可唔可以俾一張佢嘅歌佢聽呢？咁樣。另外 Anna 咧，佢話今日我同老公 Jackie 結婚13周年。 恭喜恭喜！ 我哋住喺泰國清邁咧，將近兩年。喂，清邁好住， 好地方， 好住， 真係好地方。 雖然生活簡單，一樣好幸福嘅。希望今日有 Danny Chan 嘅歌曲啦，咁樣。另外，我哋嘅朋友發發佢話：哎呀，冇你哋嘅日子唔知點過啊！ 咁你星期六 日 點算啊？係 啊， 你星期六日係點過㗎？ 重温 咪即係得咯。 另外一個 Tim David 咧，佢話星期六日都係過得好平凡，好期待星期一至五啊嚇你哋嘅節目嘅。咁另外咧就話 Kitty 就話今日希望順順利利。點解今日希望順順利利嘅？ 佢有啲嘢咯，今日 大家順利， 你一定順利， 冇錯。 另外 James 咧，佢話借呢個咧送俾阿卓瑩 B 家人奉上衷心嘅祝福，希望有一首葉倩文歌曲嚇。咁另外 Catherine 話可以好中意 remix 版啊，正啊，咁啊，多謝曬大家。OK， 開始我嘅節目，周末點啊？ 多謝 Michael 神手。咁啊，頭先咧啲人喺度講緊咧，就星期六做咩啫？ 神手英哥， 神手英哥，神手加哥，咁跟住咧， 阿玲哥，阿玲哥，羚羊強啲嘛，羚羊， 馬羚羊， 飛躍羚羊，你知咩？飛躍羚羊， 馬小羚。 即系先话佢，你叫佢做咩话？ 老羚羊啊，飞跃老羚羊奖。咁啊，人哋因为已经飞跃羚羊奖嘅话，已经系即系攞咗啦。 冇错。 咁你应该老羚羊，即系话俾人听嘅就系话咧，几老我都记得起。 仲有， 喂，但唔系佢嗰个零字喺零嗰个零 ，zero 嗰个零。 零头 啊，零头嗰个零。 但我系努力个。 佢系由零开始啊嘛 ，starting from zero， 咁先有个新开始嘛。你今日节目新开始，所以叫零。 冇錯，嗱，我真係好有信心。 二 零二二年嘅十二月， 我知攞亞太區獎啊嘛， 係啊，係最受歡迎。 好，先喺廣播度先，殺落去。 我哋揾 啊，嗰個九龍城， 揾啊五台山台長出嚟頒俾你，好唔好 ？OK， 好， 嗰個台長。 好啦，咁其實當然啦，好開心知道咧，就係啲朋友咧話啊，如果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我冇得聽我哋嘅節目嘅話咧，佢覺得好難受。其實我聽到就我真係暗喜， 暗喜。 其實我話俾你聽啊，嗱，我今日禮拜六。我睇咗好多人留言啦，你哋每一个留言我睇几次嘅，因为咧你真系好令我好感动嘅。有啲朋友咧嗱，唔系话即系话要懒系巴闭咁啦，但系有啲朋友佢话直情冇咗我哋以前嘅风骚发言之后咧， 冇 听 组合系嘛， 冇听收音机啦已经咁。其实我谂啊，其实我哋都几毒嘅，可能人哋听收音机嘅习惯都消灭埋。 喂，你毒啫，唔关我事啊。 我哋唔系想 嘅，我哋都唔想嘅，系 我哋都唔想 嘅。咁我只系咁讲啦，原来真系听。电台节目啦，吓某一类或者某一个电台节目咧，原来真系可以系一个真系入咗血嘅一个习惯， 精神寄托嚟 嘅。好似啲医生咁样，你要跟住噶。 系啊， 系啊， 你唔系咩？ 我有一次咧去到睇我嘅嘉宁医生，我好耐冇睇佢，因为佢喺西区啊，港岛西区。我搬咗沙田啊，咁嗰时后来就已经有一段时间冇睇佢啦。去到竟然已经退休喎。 系啊， 我企咗喺嗰度。真系 唔知点算好啊！ 我真系好失落，好失落，再病多几次。你讲得啱，原来嘉宁医生。陪咗你十幾廿年嗰啲咧，突然間佢唔再喺度睇病咧，你覺得好失落。 佢冇通知你啊？之前 冇啦。 哦，佢應該通知人噶嘛。 我上網查翻先至話，呢個醫生原來退休，因為好多人問啊，即係啲病人，哎呀，邊個去咗邊啊？咁有啲人就哦退咗休啦。 係 啊， 而家好多醫生冇。 好多時候咧，醫生你會發覺咧，就係當佢喺退休之前嘅話咧，你已經開始會感覺到嘅，即係佢唔接收新症。 哦、 你有冇听过？ 冇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啊，就有朋友介绍咗有一个医生俾我，跟住我就再揾佢啦。跟住我上到去嘅时候，佢话唔接收新症啦。跟住咧，佢话佢嘅医个 patient 已经太多啦，佢净系跟住呢一班嘅，即系叫个老主顾啦，所谓吓已经咧睇唔切啦。 我又唔好明，咁嗰啲老主顾唔系成日病嘅啫，点解唔 有？ 系啊， 点会啊？ 即系佢已经做唔切啦。 佢已经做唔切啦，咁、哦、所以佢就话佢唔接收新症咯。点不知咧冇几耐之后嘅话咧，佢退休。 嗯， 系啊。 阿马小强，你会唔会做唔切啊？ 佢点会做唔切啊？ 定系一路做一路切？ 佢唔做啫嘛。 佢一路做一路切，唔系做唔切。 我哋其实咧，我都话咯，我自己系我自己衰嘅。我呢个咪有钱仔，又任性，又公子哥儿，又屁又臭。但我尽量会改。 我忍住唔笑都几难。 唔系因为 听佢讲啲废话， 唔系因为都唔系笑话嚟嘅。 呢个事实嚟噶嘛？ 就系因为唔系事实，又唔系笑话，咁你咪要听佢喺度噏咯，即系你唔会有反应噶，你唔会有感觉， 你呢个同 质痛不痒啊！ 爹爹哋俾咗好多钱，俾咗好多钱你啊嘛！ 佢以前成日都咁讲噶嘛，佢话爹哋好有钱， 好有钱噶嘛，我哋讲过佢爹哋个大名噶，不过呢个唔好讲啦， 真系啊！我爸爸本身系企业家嚟嘅，你唔信算， 企喺度扫树叶啊嘛， 关你咩事啫？啲钱都系佢噶啦， 咁唔系富二代 啊嘛。 佢唔止富二代啦， 佢应该系 啲钱多到富大代啊！佢而家直情好犀利， 咁咪攞啲翻嚟啦。系我好世代得噶啦， 我一代得噶啦，你再一代俾我得噶啦，好唔好？我叫富一代，好唔好？你俾一代我得，佢要富二代，佢要两代， 唔系我好 世代，你要先代，我要中代得唔得？嗱，你系大代， 你系世世代代， 我哋跟系我哋跟你揾食。你是大代，我是中代，他世代， 沒錯，好 不好？那叫風騷三代，好不好？ 好啊，做夠三代，哇，這個正啊， 想起都開心， 想起都開心， 好講開咧，就係我哋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時候，我哋會做啲咩？做咩事啊？你心臟唔係發啦？ 佢耐唔耐都有啲咁嘅聲㗎，係啊！ 我知道我已經好咗啲㗎啦。 有錢佬， 佢有一次同我哋做咗一次嘔啲，你記唔記得？作狀作嘔咗嗰啲聲，我走都走唔切，我仲坐佢隔，我仲坐佢隔離嘅大佬，彈到少少都大家利是啦，係咪？嘔嗰啲嘢喎。 唔係啊，有一次我哋喺呢一度都係啦，我同你喺度做緊劇啊嘛，後半部分嘅佢冇瞓嘅嘛，佢無端端唔知點 反眼， 我見到佢個攞又。对住我，我做咩事咧？佢喺度，我心谂后半部分都冇你啦，你出去 cut 啦，你做咩要喺度？ 你应该喺个剧嗰度加一句，你扯啊，你烂。 所以我哋怀疑其实佢有啲暗病，冇话俾 我。我觉得佢系啊，我有劝过佢嘅，尤其是系啲富二代啦，系咪好难讲噶？ 你咁样， 你 咁有钱， 到啲财富咧， 你每日含啲嘢，嗰啲咩心啊，嗰啲含心， 系啦，啲野山 心如虎，系啦。 知道， 整条野山参含住佢，咁你譬如开咪塞咗耳仔先咯，咪开完咪又塞个口， 长得滞一齐含啦， 含心如系咪？ 我呢样真系长心嚟， 一啲咁啊， 咁熟嘅系咪人名嚟噶？ 系啊，林心如嘅，佢叫做含。 你唔好俾你骂骂叫嘅声我听啦，成日都又嚟啦，又系嗰啲骂叫 吓，你试下 佢耐唔耐又嚟嗰啲？诶，唔该，有冇支笔嗰啲揿心压嗰啲啊？马老师反眼啊，有冇人同佢揿揿个 心脏起搏器？ 嗰啲心脏起搏器唔该，一个唔够，我都有少少唔舒服，可能佢传染我。OK， 好唞唞先，各位听众，自己帮你个心脏按下一阵吓，听呢个节目系会咁嘅，唔好意思。You're a kiss that puts my soul at ease. What I'm saying is, I'm into you. Here's my story, and the story goes: you give love, you get love, and more than heaven knows. You're gonna.All my heart, all the joy, 决定以后都做富大代的马仔，跟住佢揾食，希望喺佢嘅手指罅漏出嚟嗰啲，就够我食一世，好嘛？富世代， 一于咁话。O、okay. K， 我哋可以有一个新嘅环节，就系、是、富大世代。 呢首歌叫 Rush Rush 啊，十点半听紧风骚范围啦，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50%，先听听十点半嘅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说，学会的调查发现大约六成受访者已经接种疫苗，大约四成未接种。以往的调查是受访者认为疫苗安全是第一位，现时认为有效率是主要考虑。至于与病毒共存的看法，调查亦发现很多市民都接受。崔俊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四成未接种疫苗的受访者中，四成七表示不会接种。他认为接种第三针很重要，因为对 Delta 变种病毒有好的保护力，即使感染症状亦较轻微。他又说，虽然 Omicron 的传染性高，但致病性未必好像想象中那么高。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32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477000宗。南韩今日起实施防疫新规定，为期四星期，但设有一星期过渡期。下星期一起全面落实违规处罚。首都圈和非首都圈的私人聚会人数上限分别减至6人和8人，进一步扩大防疫通行证的适用范围。南韩总理金富谦说，政府将在年底前集中一切防疫力量应对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金富谦说， Omicron 的威胁逐渐显现，病毒传染力显著提高，要坚决防止在社区进一步扩散。防疫部门要与其地方政府密切协作，对入境人士进行严格检疫，阻断病毒扩散。英国过去一日新增86宗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个案，累计病例由之前一日的160宗大幅增至246宗。当局已经公布收紧入境限制，当地星期二凌晨4点生效。乘坐飞机前往英国的12岁或以上旅客，需要提交在出发前48小时的检测阴性证明。另外，尼日利亚从星期一起列入红色名单，代表从当地到英国的人必须在酒店隔离10日。英国政府一名专家顾问认为， Omicron 病毒已经进入英国，实施有关入境限制是太迟，可能无法阻止潜在的新一波疫情出现。法国过去一日新增9宗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个案，总数增至25宗，患者分布在多个地区，部分患者在巴黎。法国卫生部门正密切监测名为 B.1.640 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这款变异株10月在法国发现以来，现时已经报告大约50宗确诊病例。防疫专家认为，这款变异株具有特殊的突变特征，需要进一步评估和研究。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说，政府将按照实际情况逐一研究第五波疫情对餐饮业等相关行业的影响，并将考虑发放相应援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0度， 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56点，跌309点，成交金额6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8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8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6，跌10蚊；阿里巴�八111蚊，跌8.4。美团239.6跌6，京东集团309.4跌12.2，港交所463.6升12.8，网易164.3跌4.9，友邦保险80.1跌2，盈富基金23.6跌3.2，新奥能源141.8跌5.2，快手78.55跌2.7。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7，日元12.98，瑞士法郎0.92，加元1.283，人民幣6.369，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3，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6。日經平均指數報27866点，跌162点。港金報16580蚊，升15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6.41美元，賣出1786.8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丽景山路近住中山台有交通意外，咁现场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来回方向咧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咧，就系丽景山路近住中山台有交通意外，现场系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一带车多少少。咁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龙翔道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城嘅甲丙达道咧，因为有水管急收，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之间全线系封闭啊！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咁而家一带咧都系车多，就系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之间咧系全线封闭，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涌桥路同埋沙田围路交界咧都系比较多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屯赤隧道出口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不知道就咁听会唔会都有窒息嘅感觉呢？ 不必照旧捧住我后 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溺 为爱可以放弃呼吸，一首我形容为有窒息感的作品。填词人就说填到呼吸困难，而 Vince 收到歌词加上试唱亦都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完全符合这首作品当中唞不到气的沉溺氛围。作曲冯咏琪，填词周耀辉，编曲 Ricky， 监制 CM Groovy 冯咏琪，上榜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泳儿沉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稀疏无力的头发，半睡半醒的眼神，衰退的记忆力，松弛下垂的肚腩，他是电台最鬼贪心的主持马小嘟，加上骨骼精奇的黄天恩。逢星期一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渣天方有乐准时到站。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㗎喇，我梗係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緊车都咪饮。 Cheers！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最近咧，好多听众咧，好想听阿Yui咧再唱翻只歌啊！ 点解啊？ 佢话听得好开心 吓， 佢、叫《贪心精》主题， 哦、 简直爱上呢一只歌曲。咁啊，一有机会咧，睇下你可唔可以吓、为我哋唱翻只《贪心精》主题曲。 冇问题， 俾阿夫大代啦吓。 好啊 ，A 咁啊， 好。 我已经邀请咗阿 Sarah 唱呢一个《贪心精》 贯通嘅， 我计 大碟。 好 ，A 咁啊， 好。好， 周末愉快咪两位， 好愉快， 你好开心、 啊。我去 shopping 啊，我攞咗四皮嘢去买圣诞。 礼 物哦， 系啊，边度够啊？富大哥，你一我意思即系你一间公司攞四皮嘢， 系啊， 咁啊要嘅， 人山人海啊！ 你边度啊？边个位置啊？ 我尖沙咀， 尖沙咀， 尖沙咀， 更加啦，有某个地方佢每一年嘅圣诞装置，你一定要睇噶嘛？ 系啊，哇，嗰个 真 系 特 别 靓， 好靓， 嗰个真系特别靓， 真心嘅。 咁同埋咧，哇，尖沙咀咧，而家好多地方多咗好多人唱 busking， 哦，系咩？ 在 哪个位置啊？ 码头已经有几档啦、 啊， 跟住喺北京路一号下边有条行人隧道嘅。 哇，好有气氛， 都有几档。 有冇鼓励啊？支持一下咁样啊？ 有啊，我有听啊，同埋有 听嘅。你听完之后， 有、有啲人真系唱得好好，好、简单嘅啫，一个箱咁，然后。我記得嗰只我聽嗰個咧就是三個人，一個彈吉他，一個就坐喺個木箱嗰度拍咧，嗰、那個我唔識乜嘢，係啊，咁、另外仲有一個人係攞住個吉他、我覺得好舒服，好、多人圍住嚟聽，咁、都好多人打賞嘅， 幾好、 唱國語歌啦、英文歌啦，咁、我覺得佢哋真係用心， 開心 啊、用心唱，真係用心唱。 喺街頭嗰度呢啲表演咧，你係會特別覺得嗰度有氣氛㗎，即 係 例如你英國嘅 Covent Garden 啫嘛，佢哋個形式亦都比較多，譬如可能有啲人無端端唔喐啊， 係 啊，有一啲真係行為， 有條水喉飛， 係啊，幾好㗎，我 Covent Garden 咧，我試過見過有一次咧，淨係嗰個小妹妹嚟。佢唱一啲叫古典歌咧，同埋跟住咧有啲大人喺度卖 CD 添啊，即系你即系你中意咩咁，你可以买埋 CD 翻 佢自己录噶嘛，有啊，我见到有好多，系啊，支持下佢哋咯。 好啊，有啊，因为咧喺繁忙嘅都市咧，有人咁样唱歌咧，我觉得好舒服， 好文艺嘅你今日讲嘢吓，繁忙嘅都市 啊，真系啊。 我仲有试过有一次咧，我唔记得咗究竟系个乜嘢嘅 occasion， 但系咧系应该喺文化中心，系咪有一条楼梯，有一个位，其实好似一个罗马， 系 啦， 系啦， 系 啦，咁跟住咧就有好多吸流樓梯嘅，我記得嗰次仲要係喺中午無端端一個唔知點解嘅非常之舒服嘅秋天，就有一啲人就喺度拉小提琴啊， 哇！係 啊， 直头系成个乐队嚟嘅，唔系讲紧话即系呢啲咁 busking， 咁就有啲咁样嘅即系交响乐啦，喺嗰度咧就播即係有人喺現場嗰度演出啦，咁有啲人咧就係喺啲樓梯上面嗰度咧坐住喺度聽啦，有人就喺度食緊晏啦，冇錯。哇！我覺得嗰個感覺咧係 非常 好正啊，好、 啊、 有 的與世無爭嘅感覺。 係啊，即係我應該要多啲呢啲咁樣嘅一啲文化活動咯。 咁你咧又係玩啊？ 咩啊？ 我就好開心嘅，因為星期六咧就我另外一半啦，咁啊專登因為佢好多嘢忙咁，所以其實我哋已經差唔多講緊兩個至三個月冇話點樣可以見下面啊，或者一齊食餐飯。咁跟住咧就禮拜六佢啱啱咧就攞咗一日假，咁當然啦，即係要完成有好多嘢之後嘅話，其實基本上已經好晏啦， 散曬咁滯， 散曬啦成個人。咁所以咧就嗰日我哋專登咧就打邊爐，喺屋企打邊爐。咁你中意買乜嘢就買乜， 打邊爐好開心， 好開心。但係又好快搞掂啦。咁跟住就即係打邊爐就，但我都好奇怪，因為頭先我都同阿小強喺度分享就係、是，唔知點解咧打打下咧八點零鐘咧，我突然間咧瞌睡症 啊，係啊，打邊爐係 會咁噶。跟住我問阿 Ada 又話係會咁噶，因為你熱啊，有啲蒸氣蒸下，可能你飲下啤酒。 酒加少少酒精， 系啦，冇错。跟住咧，我仲有讲话，诶，唔好意思，我突然间觉得自己眼瞓，我可唔可以入去眠一阵？佢得可以。咁跟住佢又不过咁样，瞓一阵之后瞓醒咧，我一阵间谂住同你揸车出去咧，就食个糖水。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好好地咁样为我哋今晚画一个完美嘅句号。我话冇问题 ，OK OK。 咁结果咧？ 咁跟住咧，我直话瞓觉啦，瞓，我一弹醒嘅时候咧， 今朝啦， 系朝头早嘅两点，凌晨两点， 唔好讨啦， 凌晨两点， 一瞓系唔会再。再出有個衝勁出去 的，因為八點啊嘛 ，Michael，、 啊、 我諗住我點樣都好嘅話，我好可能應該九點零十五鐘嘅話，我會復活噶啦。點解之後冇復活啦？一直到兩點，係、啊，好唔開心。但係我覺得嗰日嗰個氣氛同埋就好舒服嘅， 呢個週末咧，嗱，我又照舊一個人踩單車啦。咁樣我喺呢個路上面咧，即係嗰個叫單車徑上面咧，見多咗好多細細個啲小朋友。咁咧，佢哋而且佢唔係揸嗰啲三個轆嗰啲，即係唔係小朋友嗰啲叫平衡單車，佢真係揸嗰啲嘅路嘅公路車啊，係即系个碌好细咧，嗰啲咁凹头嗰啲咧， 系啊，好薄嗰啲。 咁后来咧，我就谂起而家咁多小朋友玩单车嘅，亦都令我谂起不如揾下啲类似嘅训练计划啦。咁迟啲我哋喺亲子时间都会访问一位教练，佢有一个叫小铁人嘅课程，就系、是、包括呢啲啦，系啦，咁啊有踩单车加埋跑步、游水咁样样，系啦，咁啊操练下 身体噶， 同埋好耐冇去饮茶啦。呢、這个星期日咧就 你终于去饮茶啦， 即系我同你哋去过一次啦，但我同屋企人。成年以上冇飲過茶， 點解啊？ 唔知啊，疫情咯，疫情同埋佢係啦，咁就終於去咗飲茶， 難揾位啊， 好開心，好開心。 你去邊度飲茶啊？ 都係去翻我屋企附近嗰啲酒樓咯。 有冇嗌黑搞燒賣啊？ 點解問啲咁得意嘅嘢？ 係啊，我覺得去飲茶一定要食呢啲先。 有咁 樣問呢啲 開心 啊！ 唔通食愛心牛扒、火焰牛柳好冇？ 係啦，有冇食咩 Big Alaska？ 有冇食呢一個 Caesar Salad？ 咁嘅嘢奇怪，有冇 飲 醋 大袋嘅嘢？我哋點諗得到啊？我哋諗到我哋做富大代咧， 系啦，我哋呢个思维点会同佢？ 我哋思维点会似佢？ 系啊，似佢死得啦！ 翻嚟有网上情。 风水范围星期一嘅早上吓，仲有十分钟早上十一点钟。今日除咗咧一阵间有网上程之外咧，仲会有心理测验啦，同埋揸呢方有乐啦等等嘅。咁所以千祈唔好行开啦。送俾大家系呢一个环节。 网上情，一火不变心。 喺一个忙碌嘅早晨，八点几啫，冤嚟咗个老伯伯，睇上去八十几岁，揾姑娘话：哎呀，姑娘啊，我嚟拆线噶，我手指咧之前整亲，而家要拆线啊。姑娘话：吓，你个医生未翻、啊。另外有个医生啱啱行过问咩事啊？老人家就话：我赶时间啊，你可唔可以揾另一位医生帮我拆线啊？我唔想等啊。呢个路过嘅医生心谂：唉，反正自己得闲，尊重老人家啦。既然佢咁赶，好啦好啦，我嚟帮你拆线啦。医生帮佢拆开嘅纱布，检查一下，伤口都好翻好多啦，就帮佢拆线，然之后搽少少药。喺治疗过程之中，医生同个老人家倾咗几句，就问啦：啊，其实你有冇约定时间噶？你咁早嚟嘅？老人家就话啦：哎呀，冇办法啦，医生，我要早啲嚟，我想早啲拆线，跟住咧去康复室嗰度同我太太食早餐啊。医生心谂：哇，系、哎、真系好恩爱吓、啊，虽然八十几岁，跟住又经历佢太太咯。老人家就话啦：我太太啦喺康复室都住咗好耐啦。医生就问啦：哦，系啊，你太太咩事啊？老人家就话啦：唉，我老婆患咗老年痴呆症。跟住医生就话：哦，咁啊，你去迟咗，佢会唔会闹你噶？老人家就答佢话：啊，咁又唔会。其实我老婆五年前开始都唔认得我噶啦。医生好奇怪咁话：吓，佢五年前已经开始唔认得你？咁你朝头早都同佢食早餐，仲话唔可以迟到？老人家笑一笑话：啊，系啊。每朝早九点钟我就赶去同佢食早餐，系我哋每日最重要嘅约会，唔可以迟噶。跟医生再问啦，但系佢已经唔认得你噶咯。老人家笑一笑，笑得好甜，好似翻返以前拍拖嗰个日子。然后老人家就话：佢唔认得我啫，我认得佢咪得咯。爱情唔会因为疾病改变佢嘅程度。要爱嘅始终会爱，就算太太已经唔认得自己，冇改变呢个老人家对太太嘅感觉，依旧每日早上风雨不改地嚟到医院陪佢，因为系呢一日里边最甜蜜、最重要、最温馨嘅一个约会。 这刻当你走开，我的心似裂开，天际亦漆黑，似没未来。忧郁加上悲哀，我的心飘进大海，失去目标，更消失所爱。当天跟你温馨，去编织千个梦想，拥抱着天空，看浪涛夕阳，一起飞上星光海边。跟你静躺，飞进梦中，那管它方向。世界幻变，我始终真心。纵观那天际黑暗，地要路行，我对你热爱更是天高与海深。只想你温馨地控制我命运，可否跟我一起，每一天看晨曦，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一火不变心，是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看神秘，飞舞夜空中去共寻传奇。一火不变心，使你一生铺满着精彩。千个梦想，有我深深的爱。 张学友嘅一火不变心啊，送俾头先想听张学友歌曲朋友啦，同埋送俾所有喜欢张学友嘅人。 我喜欢啊， 阿夫大代啊，第时如果我唔认得你咧，你会唔会都照翻嚟同我做节目啊？ 会，我会喺你耳仔边嗰度唱一火不变心。 你系要喺耳仔边唱？ 系啊系啊，你喺我耳仔边度唱倒转肉球啊？我一 定会识，来吧倒转肉球， 你就系啊， 来吧我要自由。大家真系，又同埋有啲人咧叫你拍多啲呢啲笑片， 要啦。 诶，其实唔系笑片嚟嘅，正经片。我讲错啦，我即刻收啦，系咪？唔系笑片，我知道，我知道。 有咩教育意义？ 就系叫人唔好食咁多嘢咯，唔系会变成佢咁核突咯，系啦。 咩啊？唔会变成佢咁咩？ 唔会变成佢咁富态咯。系啊，我哋转口转好快啊！ 我哋我知，你不嬲都快嘅。 我跟得你多嘛，系咪先？我跟。老狐狸多嘛？嗱，行走江湖就冇噶啦。今个礼拜开始咧，就变咗叫渣癫。 咦，系，我哋同大家都要要讲下。点解你做开嗰啲环节嘅话，都系无端端？ 系啊，我几我几黑。佢一搭落嚟就即沉啊！ 你梗系啦， 无疾而终啊！你哋做几好啊？我觉得即系 几好啊！ 多啲变化 啊嘛！ 你琴日睇下欧瑞强讲，我都讲咗一句说话。我其实谂翻转头咧，我真系讲咗心里边嘅说话。 咩？ 佢点解做咁多份工啊？好快又俾人拆，好快又俾人拆。你琴日 我記得你講， 我喺台上面咁講嘛。 係啊， 點解佢會打咁多份工？唔係佢叻啊，係不停咁俾人掉。 不過你放心，我哋係唔會嫌棄你嘅。 我哋係會接受， 我哋係會係，我哋會接受你嘅， 冇 錯，不停咁踩你嘅。 多謝你啊！ 希望你有呢一日係扶得上壁嘅爛泥。 冇錯，係。咁啊！ 哇，咁啊勁曬啊！ 我等緊你繼續回應啊嘛！ 我冷笑一聲啊嘛！我真係會努力噶。喺2022年咧，我真係立咗個目標，就係咧。做 新年愿望系嘛？ 系啊，新年愿望、 希望有啲咩愿望啊 ？To do list，to do list 咧就系话我希望多几个新环节，因为而家筹备紧嘅啦。其实之前 系啊，其实我哋都有。 我想开新快活人咧多啲活动， 风骚快活人。 啊，系对唔住，风骚快活人，正如阿 Y 讲嗰个咧，我哋有个新嘅口号，我觉得呢个口号好好啊， 系啊。助人为快活人之本， 冇错啦， 系啊， 助人为快乐人之本， 快活人之本啊，系我哋嘅，系我谂咗个口号咯，助人为快活人之本， 多啲 一个系积嘅根啊嘛。 我哋原先谂住系咁嘅，咁但系因为即系其实都 实行上吓， 系啦，就实行上我哋仲未可以谂到可以点样可以将佢诶变成大家都可以参与到嘅一个方法，因为始终而家都仲系有限聚令啦，同埋就系即系仲系有呢个疫情肆虐啦，咁所以其实我哋会迟少少，希望可以有多啲呢啲咁嘅活动，等所有听众我哋嘅听众嘅话，都可以同我哋打成一片 咯。 好， 系啊， 总之今日礼拜咧陆续会有啲新环节推出，大家留意留意啊。好，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47%，十一点钟啦，翻嚟有心理测验。 经济与财政部长勒梅尔话，政府将按照实际情况，逐一研究第五波疫情对餐饮业等相关行业嘅影响，并将考虑发放相应援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持续为华南带嚟晴朗同干燥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74点，跌292点，成交金额8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9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07点，升13点。 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阿里巴巴112.9跌6.5，騰訊控股452.4跌10.2，美團238元跌3.2，京東集團309.6跌12元，港交所463元升12.2，網易163.3跌5.9。盈富基金23.64跌2.8，友邦保險80.3跌1元，恒生中國企業84.68跌1.2，快手78.2跌3.0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96，英磅10.319，瑞士法郎8.472，歐元5.473。加元6.08，新西蘭元5.267，歐元8.805，每百日元對港元6.90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693。日經平均指數報29,000，係27,866，跌162。港金報16,580，升1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5.22美元，卖出1,785.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喺九龙嘅丽景山路近住中山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头先就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封路咧就重开，咁交通就回复正常。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九龙城的贾炳达道去返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福禄村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的。就是由于有水管紧急工程封了一段的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和福禄村道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凤凰角。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返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都是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屯赤隧道出口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和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啦，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咗。 打咗未？ 打晒啦！ 我打咗第一针啦。 我咧就打咗啦。 我就打咗第一针啦。 我打咗两针啦。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就打咗啦。 我一早就打晒两针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哋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心理测验时间开始。 大家好啊， 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 系啦，咁啊，啱啱咧，头先咧听到你哋话好开心啊，啱啱过去咗嗰个礼拜六同埋礼拜日，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嗱，其实天气都可以帮咗少少嘅。你觉得呢排天气真系好靓， 非常靓， 嗰啲云又靓，那個、天色又靓， 有时冇云一粒云都冇啊。 系啦，咁啊，人嘅即系心情咧又会好好多啦，系、咪？咁但系我谂咧，莫过于每一个人咧，虽然话即系天气又好，又或者啊身体又好，冇咩嘢担心都好啦，总会有啲嘢隐藏喺心里面。就会觉得有啲嘢可以再做得好啲嘅，会唔会啊？又或者有啲嘢嘅话，你都会希望自己可以再提升一下嘅。好啦，究竟系啲乜嘢咧？其实你哋有冇谂过噶？即系会唔会可能系生活上面啊？如果再好啲就会好啲啦。又或者我哋爱情方面嘅话咧，啊，如果可以多啲时间见就好啦、又或者就喺度讲紧嘅就啊，个事业方面我可以点样再冲好啲嘅话咧就好啦。咁样咧， 每样都有谂下 嘅，系啊， 每样都有谂下，譬如话啊，今日我有啲咩可以令自己开心啲咧？咁所以最近我先至再上翻路啫嘛，即系我有一我系年几 再上路， 再 on the road， 即系我真系再踩翻单车。我有年半差唔多年几冇踩噶啦，系、啦。咁我而家再踩翻，因为我就系觉得好嘥咗个。天氣、即係我成日見到個天咁靚、就望咁多人喺度踩單車，點解我唔踩翻咧？咁所以我最近先踩翻。 唔 出街，唔出街，你硬係好似覺得周身都好似痕癢， 做咩咁嘥咧？咁 嘥咗， 係啦、 我覺得同佢個生肖咧都好似嘅，因為我身邊咧識好多人，真係好得意嘅。嗱，我係嗰種咩咧？我盡可能可以匿得喺屋企，我就唔出街，就甚至乎嘅就係有時 係 啊。是咁心规噶，但系我当然啦，我每一次我要逼自己出去行山啊，我系因为我一定要做运动、又或者就真系会有时都会中意出去吸下新鲜空气。 本来你系中意心规 嘅。如果你问我嘅话，最好就可以喺屋企做晒所有嘅嘢、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屋企。咁、所以咧就我觉得咧同自己嗰个生肖咧有啲关系嘅。你咧就真系，因为咧我发觉嘅就系、你系真系要无事都要揾一啲嘢嚟做啦、以及嘅就系你一定要去下街啦，因为我身边有好多系属猴。都是咁， 因为咧，我觉得好似嘥咗嗰啲时间咁。我咪同你讲话、我甚至晏昼我唔中意睇电视，因为我觉得晏昼睇电视等于系我冇嘢做。 吓吓， 坐嚟睇电视系咪？即系你手咁摆咗， 颓废啊， 系啦。咁我就谂起马老师，我谂起我唔可以好似佢咁废啊。 系啊， 我搵啲嘢做，唔好意思吓，真系我 咁紧要， 因为我心谂嘅嘢攞出嚟嘅， 系啊， 我本嚟心谂嘅就 系。你个诚实豆沙咪而家换咗落去你个咪温嗰度啊嘛，冇办法啦。 我完全理解。冇问题， 但我谂你哋唔会有呢个谂法噶。 嗱，问下马老师，你会唔会啊？ 即系星期六， 你会唔会 星期日晏昼你坐喺度睇电视？ 晏昼喺屋企度睇戏， 有冇罪恶感？ 你会唔会有罪恶感啊？ 唔会噶， 我有啊， 唔会噶。 我会觉得，所以 我真 系 觉得 嘥时间。 系啊，唔系，我觉得都有得着嘅，即系你睇煲晒咪煲晒咯，你有得着吸收。系啊，你出去行街咪行街，冇乜所谓。系啊， 但系佢哋系中意出街嘅，同埋咧系要令到自己咧好 busy 嘅，好多嘢做。你会唔会系咁样啊？ 系系， 你一时间你会觉得停落嚟嘅话咧，你会觉得啊点好咧点好咧，你反而会咁样感。 我嗰日咧仲要咧，即系一个小小嘅。少少生活上嘅磨折啦，又唔係好不幸嘅。就因為咧，我去踩單車前夾親隻手指啊嘛。 係， 我都有諗過，係你見到 我 隻手黑曬啊嘛。我有諗過，不如唔去咧。但係諗啊，咁好嘅太陽，單車都攞咗啦，去咁啊。但係咧，原來咧，我一路去咧，因為裏邊流緊血啊嘛。咁所以咧，我係要夾起隻手指公咧嚟揸咧。 咁咪好咯，成日都好嘢 ，like 咁啲人認住你，多謝。 我都係咁諗，俾個 like 自己嚟，係啊，即係自己安慰自己。 正啊！ 但係轉波啊，因為單車都有波轉啊嘛，係好辛苦啊，轉得。 我以為 踩平路咪唔使轉咯。 唔得， 你成條路冇可能全部平路。 佢好明顯，佢冇踩單車。 係啊，有好多斜路，有好多斜路，就算你平路，你都會轉波嘅。 要啊，一定要轉波㗎，千祈唔好買啲冇波嘅單車。 冇波啊，手痛到，我唯有揾手掌去转啊嗰日。不过我觉得 唔可以阻止我踩單車，就算斷咗手我都要踩嘅。 咪係咯，佢係死都要出街， 死都要出街， 是是啊、死都要出去玩嗰啲人嚟噶嘛。咁、其實你係呢樣嘢啦，係咪？你追求希望可以咧，就係有多啲呢啲咁嘅做運動嘅時間， 個人嘅少少享受， 不好好非常 好，唔阻人嘅享受。 係啦，繼續努力嚇，因為今日已經係2021年嘅12月6號啦，其實好快就已經過去咗呢一個2021噶啦，係時候咧，大家出去當然係 追。 Christmas shopping 之外嘅话，当然啦，都要好多嗰啲新年嘅愿望咧。我觉得都可以喺呢个时候咧，好好地同自己埋下单。即系喺今年啊，你系咪要埋下单？你埋下单嘅就系自己有啲咩得嘅，有啲咩失嘅，有啲乜嘢出年喺2022年嘅时候我要去追求嘅。我觉得呢个时候系一个好好。 佢所讲嗰种埋得唔系完结，系即系话暂停。再開始，好似阿草蜢直播咁，暫停再開始，即係話好啦，2021年完啦，咁到底得咗幾多咧？失咗幾多咧？有幾多想做未做？出年想做啲乜嘢咧？ 冇錯，同自己去計一計係嘛？所謂咧就係攞一個年結啊嘛。好啦，到你啦，你唔好喺度搞搞搞震。 唔係啊，我真係有寫年頭想做咩？ 係咪？ 即係你講係今年啊， 今年嘅年頭啊。 係啊， 你本來想做咩㗎？2021年除咗做富大代之外， 我揾翻先。 死啦，揾咗兩個鐘都揾唔 到。咁得啦，咁我哋講第二啲。 运动、睇书呢两个排最， 两样都冇做啦，睇来嘅 睇书有， 睇咩书啊？ 睇咩书啊？ 唔系上次咪讲俾你听咯。 喂， 但 我问你啦，少到点先？你今年睇咗几多次先？手指十只手指数唔到， 睇咗 几 多本啊？ 十本 有嘅，系啊。但系而家我坚持，唔系 好多公仔嗰啲， 系好多公仔， 通常女仔噶嘛啲公仔， 系啊，冇错。 嗰啲咩书嚟噶？ 好清凉噶嘛？ 嗰啲咩书？ 我未睇过嗰啲 书咯，蛇鼠龙啊！你冇睇过 咁运动咧？ 你冇睇过咩？ 运动运动 冇，买咗对哑铃都做得好少， 咁咪系咯， 做得好少。 其实你 买呢样嘢，买 咗你 唔 用咧， 系我知， 唔好意思。 我明啊，我真系明啊。 我觉得佢好中意咧，买啲道具喺屋企咧，就话俾自己听 我 会 做。 但系其实咧，每一次买完呢啲咁嘅道具，不论咧话波鞋也好，我用道具嚟形容啦，系啦， 玩具 又 系， 玩具也不如，玩具你都会玩啊。我觉得你买咗之后， 道具咧就好似电视厂里边嗰啲摆喺度做样。 冇错啦， 话俾人听呢个系一个 gym， 但系永远冇人做运动。 OK， 我2022年第一个， 我哋 道具变 玩具。Look at you 啊，睇死你啊 ！We look at you will not 做运动啊！ 系啊， 系啊 ，I won't listen to your promise 啊！ 系 啊 ，You have no promise 啊 ！Waste my time。 OK，give me some time。 好啦，咁啊，其实咧，当然啦，咁啊，好多人咧都会有呢一啲咁样嘅希望。咁啊，我都喺度祝愿大家喺2022年，我最紧要咧身体健康。 系啊， 仲有嘅就系呢个疫情快啲远离我哋全世界。所以咧就希望可以透过你嗰个心理测验咧，虽然冇咁伟大，但系都可以知道嘅就系究竟你经常或者嘅就系你自己喺近期有啲咩嘢咧，你系希望可以去追求到啦，又或者系希望可以做到啦咁样嘅，系来自韩国嘅一个心理测验啊吓。好啦，而家想问一问大家一条问题啦噃，就系你去到一个森林，有人出嚟话咧要送一只动物俾你，喺以下嘅选项当中嘅话，你会拣边一只动物咧？ 好， 好冇？好啦。有人要送一只动物俾你，包括要有 A 猴子、B 绵羊、C 牛、D 马、E 老虎，同埋 F 就系呢个熊猫。不如用一嚟代替容易啲啦吓，一系猴子，二绵羊，三牛，四马，五老虎，同六系。我成日都睇唔到呢一个嘅，点解系熊猫？ 其实咧，撇除从阿马小强嘅种种嘅合作咧，我系中意马嘅。 我拣马， 我 决定拣马。 唔知系咪因为我细个住跑马地咧，我成日见到啲马咧喺个天安道嗰度行咧，我觉得好靓，啲马好靓嘅。 靓噶。 咁我系中意马嘅。 O K， 两个都系马系咪？好，我拣呢个熊猫。 但我又唔系好想同佢一齐喎。 我劝你唔好。 我拣马骝啦，咁。加个骝落去。 咁又唔， 我拣马骝， 你咪拣马骝， 我拣马骝， 你两个都听咯，你两个都听，你觉得边个准啲咯 ？OK， 好， 好冇啊？马同埋马骝，好冇？你听几认真啊？佢拣问题，大家就全部让 跳开，跳开， 你何必咁样样啫？ 逼佢拣第二样， 我觉得你真系好小气。 哦，系啊，好， 到咗我条底线， 太好啦， 到咗条底线。 其实如果我好小气嘅话，我可以胡作非为 都一个叫 bottom line， 收翻埋呢个 bottom line， 我唔想睇呢个 bottom line。 睇下佢两条， 有啲咩人咧要送你啲咩嘅礼物？诶，动物嘅话咧，其实咧就系躺喺最近啦吓，会经常有啲咩事发生嘅？呢一个我觉得非常之唔似你嘅。如果你系拣呢个第一猴子嘅话，代表住人际关系。好难讲、啊。选择猴子嘅人咧，最近经常被逼同唔合适嘅人。唔合适嘅人相处， 你望住我做 咩啫？朝朝三个钟， 系咪啊？ 朝朝三个钟， 对方可能咧系你嘅同事。 哇， 呢个你作假， 块面好长，块面好长。 朋友，佢块面好长，又或者爹哋好有钱，系咪有呢啲人啊？系啦，彼此嘅价值观好唔相同。 佢成日觉得自己系富大概，系啊，好准啊，好准啊。 同埋经常让你感到好懊恼。 懊恼系咩解啊？ 懊恼，好嬲。 系啊， 但系你又唔知道。点样解决佢？ 系啊，要踢佢唔走啊！ 冇错，只可表面上咧装作若无其事，啊、其实内心早已咧积积咗就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啊，甚至乎萌生要断绝关系嘅想法。 唔想见佢，系啊，好准啊，好准、啊。 其实你直接讲啦，我即刻写封辞职信俾你。 咁样唔算直接。 咁都直接啊？ 要点样先直接？ 你知名度性系咪 ？OK， 我可以噶。 一点钟我摆封辞职信喺你两个台面， 唔好摆喎，摆喺 ready 度。 系啊，咁至有诚意啊！ 你唔好拉我， 我冇用啊！ 你唔好拉我， 傻仔啊！ 好啦，嗱你啊吓，建议你咧好好咁样要听从自己嘅声音啊 ，Michael， 你系值得。你系值得好好被尊重同对待， 即系冇错，唔好同啲损友相处咁多。 冇错，你系一个好人嚟噶。你遇到唔重要嘅事情嘅话咧，应该系要咧，冇错， 直斥其非， 唔 好容忍佢。 甚至乎佢就应该要进行断舍离。 切， 其实我年底系咪应该还阿神咧？ 咩话？ 我年底想去还神， 你直情要啦， 你就要去啦。 你还嗰个叫衰神啊嘛， 啊再拜埋瘟神啦， 同埋苏神啊嘛。 苏神唔可以叫佢走嘅，苏神 都好 lazy 嘅，苏神啊，你快啲去拜佢啊。 OK， 好啦，第二，我哋每人拣嘅绵羊，十分重感情，亦都多愁善感啊。同另一半咧，应该系发生咗一啲嘅矛盾，让你感到压力嘅。静下心来咧，去思考呢一段关系，自己到底想要啲乜嘢，唔想要啲乜嘢，同埋希望对方做啲乜嘢，然后同对方好好沟通啊吓。如果仲系单身嘅朋友咧，你好怕孤单，想要恋爱嘅想法咧，就系你近期嘅。成就想希望得到嘅嘢， 其实呢个问题即系你同某一个人相处噶意思系咪咁样？ 其实系你近期成日经常谂紧嘅嘢，或者你想得到嘅嘢，或者你面对嘅嘢，即系例如啲同事令到你好懊恼啊， 长 面 嗰 啲咧，系啦，又话要即系 系啦， 要俾封信你啊，咁嗰啲啦。 俾我， 我连埋封律师信、辞职信加律师信， 律师信差唔多， 你个律师撇咗你啦。 我有陈李张王何律师讲等紧你啊！ 我有个关你鬼事。 嗱嘅 系啊，都唔好笑，唔好理佢。第三个，如果大家 你鬼事。 拣牛嘅，如果你拣牛啊吓，代表住你担心自己嘅工作，追求事业嘅成功咧，系你生活嘅重心啊！喺别人眼中，你系个工作狂，对自己热衷嘅事物咧，充满住野心同埋热情。如此啲并拼劲咁，你经常会逼自己要努力咧。如果唔系冇达到一啲期望嘅目标咧，就会好唔开心，开始情绪失控。因此建议你而家必须咧要放松心情，唔好将自己逼得太紧嘅。冇错啦，好啦，咁而家咧就。我去睇睇啦，喺啲市房会觉得咧就日子过得好无趣咧， 都系牛啊， 都系牛啊吓，咁啊对于自己一成不变嘅生活咧感到困扰同埋烦厌嘅，其实咧知道应该要脱离呢一个状态，并且可以尝试一啲新鲜嘅事物。好啦，跟住我哋去到嘅就系马仔啦， 跳咗佢唔使读啊， 唔好 马仔唔好， 我想你加啲二人法喺适当嘅位置。 咩叫加二人法？点解要加二人法？ 加啲人名落去咯，你最中意加人名 噶 啦。 对唔住啊，头先嗰个咧系马仔嚟嘅， 吓、 啊，我 skip 咗吓，系啦，啱啱再讲 多次 就系马仔啦。你是否觉得日子过得好无聊啊？ 唔会、 啊，对自己一成不变嘅生活感到烦厌。你其实知道咧，应该要脱离呢一种咁嘅状态嘅。 真系要辞职啊！ 咁、哎、但系其实如果系 Michael 呢个比较啱你，佢话咧你就系唔想呢一种咁样嘅状态，因为你觉得啲日 子好無聊啊，不如踩下單車啦，或者係重拾一啲即係以前玩過嘅嘢啦。因為內心嘅想法太混亂啦，仲係搞唔清楚究竟自己想點嘅，因此咧就心有餘而力不足嘅、嗯，可以先從一大堆想做嘅事情當中嘅話咧，選擇優先次序。最感興趣嘅、最容易上手嘅嘢嘅咧，就去做啦。冇錯，即係例如買架單車。 就係你點樣改變你而家現狀咧？咁樣你覺得誒好唔知做乜嘢喎，成日坐喺度。咁於是你就做一樣最容易做嘅就係、是、買一架單車，你講得啱啦。 冇錯， 就喺我，因為我屋企附近都幾近單車徑啊、 嗯， 再踩翻單車。咁呢樣嘢我暫時我可以做嘅。 你咪做到咯， 恭喜你啊！ 係啦、嗯，人哋就真係講得出做得到咯，係咪？有啲人就真係買咗出嚟嘅話咧，又真係 冇乜又話我哋針對佢嘅啦。 我冇講邊個，係啊。 不過佢自己認咪有認咯，係 啊。 的確係咁啊， 所以我都唔知啲律師信應該寄去邊。 嗰、那個關你鬼事啊嘛！ 係啊， 我啲律師信肯定係拜 hand 嘅。 好啊， 我知佢拜我嘅。 你叫佢拎個黃石啊，唔該。 俾自己好啦，跟住落嚟嘅话咧，就话咧，仲有啊，对自己咧有多一啲嘅时间同埋机会，慢慢去体验同埋咧，找到对生活嘅热情啊！希望你可以咁样做，就可以再重拾对生活嘅热情啊！ 继续嘅，我会嘅。 好啦，咁啊，去到呢个老虎咯噃吓，老虎咧就代表住自尊心，你好在意他人对你嘅态度，无论好坏嘅话咧，都系对你嘅压力来源嚟嘅。好嘅评价使你不断进步啊，却也会让你咧怀疑自己仲系唔够好嘅。坏嘅评价就更加唔好讲啦，你就会咧感到自尊心受损，因此咧要学会放宽你嘅心胸，好好地咁要过滤外间对你嘅睇法，唔好忘记赞美自己同埋好好爱自己。 应该嘅，应该嘅。 最后尾呢个就系熊猫，就系、是、我啦 ，Panda 代表住怠倦感，嗯、你嘅缺点就系拖延症好严重， 都唔系啊。 但系其实我有 噶， 但系啲小事咯，小事咧，我自己啲嘢咯，明明咧当下可以做好嘅事情嘅话咧，系都要拖到最后尾先至完成噶。偏偏内心咧想达到嘅目标太多，但系好少付诸行动啊吓。咁嘅情况咧，让你经常觉得咧唔满意，亦都唔开心嘅。建议咧，你有个方法咧，就系提前好好地计划，可以请周围值得信任嘅人咧，可以帮忙督促一下你，或者邀请佢哋同你一齐完成嘅话咧，就可以一同达到目标啦。头先你话我系一个拖延症。请举例说明之。 我刚才在节目讲了、啊、 什么 你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你说一次。 一条冷颈巾、 啊、 是的。 这个不是我拖延，不是我拖延。 谁个拖延？ 喂，你找下关你鬼事律师先。 张皮在记忆年代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五岁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以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誓入面一次。 好啦， 11:29，听紧呢个风骚快活人啊，希望大家星期一咧开心心。人哋话咧铺头咧第一个客系最重要嘅， 系 啊， 听 我 做 生意，咁所以一日之计在于晨，每一个早上开开心心系最重要，咁所以大家都要听住风骚快活人。 我知啊， 可唔可以心啊，老板？开心啦 ，OK 啦， 系嘛 ，OK 啦， 开心咯。 我知啊， 11:30新闻而家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团结香港基金旗下的香港地方志中心下午将在礼宾府举行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发表讲话。有关活动是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出版典礼暨粤港澳大湾区志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社科院院长、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亦会致辞。簽署儀式嘉賓包括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和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北角電廠街一個地盤發生工業意外，一名24歲地盤工人被石屎擊中，送院後不治，勞工處正調查事件。事發在早上8:00，警方表示事件中的石屎大約半米乘半米。警方在觀塘一個工業大廈單位拘捕一男一女，他們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和藏有違禁武器。行動中檢獲的包括一把匕首、一支雙截棍、兩支可收藏於手杖內的利器和9把刀劍，全部已經開封。警方說根據線報，早上在成業街一個用作住宅用途大約200呎工廈單位內搜出這批武器，警方相信被捕的一男一女是情侶關係，將會調查這批武器有沒有曾經被使用、收藏的目的和被捕人士背景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就南非发表的数据，研究人员对比过往感染情况，发现变种病毒 Omicron 能够突破过往因为感染而产生的免疫，但病情是否轻微要再小心观察。他认为因为没有重症或死亡个案就下定论 Omicron 引致的病情轻微，暂时并非稳妥的说法。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指出，接种疫苗后面对 Delta 变种病毒有一定保护，感染后病情较轻微，对预防重症有一定功效。他又说 Omicron 病毒变种情况较 Delta 严重，接种疫苗之后成效会打折扣，虽然未有数据，但预期灭活疫苗产生的免疫或者会比核酸疫苗低一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听朝仍然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70点，跌297点，成交金额92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5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2，跌咗12.4；阿里巴巴112.5。跌6.9，美团237.2跌4蚊，京东集团310.2跌11.4，港交所463.6升12.8，恒生中国企业84.56跌1.32， 盈富基金23.62跌3毫，网易162.5跌6.7，友邦保险80.6跌7毫，药明生物96.65跌6.5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97，日元112.99，瑞士法郎0.921，加元1.283，人民幣6.369，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0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6。日經平均指數報27,919点，跌110点。港金报16,61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42美元，卖出1,78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城嘅贾炳达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之间咧，全线系封闭啊。咁而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城南道对出，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就系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同埋福老村道之间系全线封闭，车龙排到去城南道对出，揸车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山道。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嗰段啦，因为有道路工程系做紧啦，一带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九龙、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和城隧落斜愉景新城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先是最重要。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小朋友的梦想是不是一定不切实际啊？ 妈妈，条芭蕾舞裙好靓啊，我想学啊。 等你大个女先。 咁几大先系大个？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长大之后可不可以如愿以偿，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00-5:00，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揭开展翅新一页。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晏昼1:00，放松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翻嚟我哋嘅心理测验时间，十一点答案啊，富达代理先定我先啊？ 你先啦， 我先啊。 好 啦，咁样嗱，有一日咧天气咧就比较炎热嘅，咁于是你嘅老细啦吓，譬如话台长咁样吓，唔好举台长啊，总之某间公司嘅老细啦，就话啊边个咁样，就攞咗1000蚊出嚟，1000蚊吓，就帮我买两杯饮品，一杯你嘅咁样，明唔明意思啊？即系个老板话1000蚊买两杯嘢饮，你自己预自己一杯啦，咁样好啦。但系办公室仲有瑞瑞同埋 Michael， 咁是佢就谂啦，即系去嗰阵就谂啦。哦，咁但系咧，阿 Michael 平时咧就好少饮即系呢啲嘅咖啡饮品嘅。啊，咁点咧？咁样好啦，以下你会点做咧？第一，买两杯翻嚟，老板话买两杯啫嘛。如果阿 Sarah 同阿 Michael 唔系，佢净系话叫我买两杯啫喎。咁 OK， 唔会。 第一个买两杯啫，老板叫我买，同埋啲钱。 老板叫我做乜我做乜。 同埋啲钱系佢噶，我点啊帮佢揸主意买俾你哋啫。咁第 B 啦，第二个答案买三杯，估老板唔会闹我啩咁样，因为 Michael 唔饮噶嘛，平时咪我买俾佢咯咁样，即系佢自己谂咗决定。三杯 C 买三杯翻嚟，不过个心系谂住。第三杯是我出钱的，即系 in case 老板闹，喂，我叫你买两杯，做咩你买三杯？我预咗我自己出钱嘅。D 买四杯，全部有份。老板唔会嬲嘅，老板嚟噶嘛。 买四杯。 E 买四杯翻嚟，大不了我请晒佢，我唔要俾老板，即系我唔使老板出钱啦，我请晒佢。 呢个 F 啊，仲有啊，哦 F 买五杯翻嚟， 买五杯， 老细钱嚟啫嘛， 唔会。 饮唔够，我仲多一杯添咁样。 咦，我会买五杯。 好 ，A 买两杯，因为老细话买两杯嘛。B 买三杯，老细唔会嬲嘅。C 买三杯，不过我预咗我出第三杯嘅钱。D 买四杯，老细唔会嬲嘅。E 买四杯，谂住我请晒佢。F 买五杯，老细出钱，梗系有大食大啦，买到杯添啦。 F 因为我预突然间阿欣欣翻嚟，咁都有一杯嘢。 好啦。呢、這个咧就系 check 你嘅坏心肠指数嘅， 肯定好高。 A 嘅人吓，即系买两杯嘅啫，老板钱嚟噶嘛。 阿张张你拣乜嘢 啊？系啊，你咧？ 啊系， 我 唔拣喎。 我 谂 F 啊嘛， 买五杯。 我谂 E 啦，都系你系咪 E 啊？ 我系啊， 我都系 E 啦， 系啊。 因为咧，你会令到嗰个平时好少饮嘢嗰个人都系啲，咦？啲我冇个份。 系啊，我唔会。 佢 少啦，有几多人就买几多杯。系啊，几多人有几多杯之外嘅话，甚至乎我就会预咗，如果万一有啲乜嘢嘅话，就我俾咯。 系啊， 如果你唔高兴嘅话，就我俾咯。 系啊，因为老细都攞1000蚊出嚟啦，佢唔系攞，即系我唔知佢咩环境啦。如果佢攞100蚊，咁冇得搞。 唔系，我唔介意佢有咩环境啊。而系我首先我会觉得就系 一定要全世界有份， 所有嘅人嘅话，佢都应该要有份咯。 所以我 买 唔 该， 我预系欣欣嚟。 好啦，嚟揭晓咯噃，好。 诶，你未拣啊？你未拣啊？ 对唔住啊， 因为 佢拣啲集， 都系 拣你 同我一样啦，系咪？ 一样啦，因为我觉得佢唔饮一件事，你唔买咧，好似将佢踢出局咁样， 边缘 感受 难受，我唔得噶。 好啦， 啲人好衰嘅，都会系啊，就会咯。 系啦 ，A 嘅人 讲未讲咧，做咩手指？ 我指出边 A 嘅人吓，即系买两杯啫，唔好理啦吓。坏心肠指数系20% 啫，平常你咧总系乖乖牌，就算想恶作剧咧，都只会顾虑到形象。咁对大家嚟讲都无伤大雅嘅，所以咧你可以维持到好人缘，有唔错嘅朋友关系啊。不过亦都有容易被冷落在角落嘅，即系会有时有啲人会唔理你咯。 有正有反啦。 好啦，选择 B 咧即系话买三杯，应该老细唔会嬲嘅咁样。坏心肠指数系50%，一半一半。 点解嘅？ 你有时会为咗吸引人哋注意咧，而刻意做啲唔系几好嘅嘢，但有时做得唔好咧，会令到人哋真系会坏留低坏印象，令到你嘅人缘变得差啦。其实你本身或者有啲自己未曾探索到出嚟嘅魅力嘅，所以咧不如试下俾多啲热情同关怀啦，咁样唔使一定搞啲 古灵精怪 嘅。选择 C 啦 ，C 咧就买三杯饮料，第三杯最多我自己出钱咯，咁样坏心肠指数75% 吓，你有做坏人嘅本钱，有啲小聪明嘅你。有啲小聪明嘅你咧，总系创意无穷，俾人哋精力用唔完嘅好印象吓。一般人对你嘅恶作剧都系无可奈何，当然亦都好难会整翻你啦。不过要小心啦，面对心仪嘅人咧，就唔好再顾忌从私啦。D 啦 ，D 咧就系买四杯，老细冇咁小气嘅。D 嘅人咧坏心肠指数系60%嘅，你会令到你会。 你会做坏事咧，大概只系同自己好熟嘅人啫，比较陌生嘅人咧，你就唔会做好多即系搞搞鬼鬼啊，整污佢嘅事嘅。咁咯，你净系同一啲自己熟嘅人去做一啲恶作剧吓。好，选择 E 嘅人咧， 我同 Michael 坏心肠指数90%。 唔系，所谓坏心肠嗰就系整蛊人啫。 呢 个 系一 种冇所谓， 终极嘅坏心肠。你听完先吓，你好聪明，亦都相当精明。只要你想整嘅人咧 ，bully 嘅一定系 bully 到嘅，甚至可以做到唔不露痕迹。对方可能俾你整完，仲要感谢你，多谢你踩我块面，多谢你踩我块面。建议你做下啲自我管理情绪啦，咁咧就唔好意气用事。如果唔系咧，对方又话摆封信喺阿台长嘅台面嘅。 系咪 bully 嗰啲人啫？ 系啦，选择 F 嘅人咧，95%，坏心肠指数系40%。 咁少？ 你系一个善良嘅人，恶作剧也好，真的好嬲一个人也好，你都唔会真系做坏事嘅。你咧只会你会做坏事咧，只会用喺啲伤害你最深嘅人，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佢只会对一啲真系好衰嘅人有先做坏事。你用嘅手段无人能出其右啊，系毁灭型嘅典型代表。 哇，我觉得呢啲几好啊！ 不过亦都要小心，唔好惹出麻烦。 知道，收到， 冇错啦。咁头先就系你啦，系嘛？ 系啊， 佢 拣咗系咩啊？ 所以十年前我报嘅时候都冇人知啊。 心地善良， 系啊，梗系啦，明唔明啊？所以你唔好后悔咧。 我唔系啊，就系因为心地善良嘅话，我就捉住呢一样嘢，因为我哋嘅坏心肠系90%。 唔止，我哋加埋系180%。 咁样计法，点样条数？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要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未知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好啦，到马大爷嘅主持嘅时间啦， 冇错啦，好心近视叔叔， 系 好简单啫，题目就系突然间你响门前打开门，有只猫喺度等紧你，你觉得系一只咩猫咧？一系一只黑猫， 对唔住，呢个玩过， 唔紧要， 系啊，系啊， 如果系 系啊，呢个玩过噶， 灰猫， 灰猫，黑白猫，黑白相间猫啊嘛，系啊， 啊对唔住啊， 有啊。 唔紧要，你仲有冇另外一个？ 我有， 得，我都有。 咁你先啦。 好，咁我即刻可以抄多一个俾大家玩下吓。好，我哋俾少时间，好快。 唔好意思啊。 系定系你有啊？ 我都有。如果你未抄到咧，就我嚟啦，好唔好？ 好， 好，好。好简单嘅啫，呢四条咧就咁样。好啦，揾翻先吓， 系咪我哋真系要揾一揾？ 有一位美少女 系 啱啱喺屋企行出嚟，五秒钟之后将会发生一啲难堪嘅事。吓，有一个美少女啱啱喺， 我已经谂到个画面啦。 第一，风将佢个裙吹起， 哇正啦， 走光 系。 B， 佢高踭鞋太高，跌咗喺地下。C， 俾只狗系咁追住，咁好狼狈噶嘛，系咪先 ？D。啱啱上面有一条内浪紧嘅内裤 跌咗落嚟， 笃一声， 跌落个 系佢嘅，系啊，跌咗落另一个老爷爷嘅头度、 啊，哇！ 即系佢屋企出嚟啊嘛，即系佢上面你明唔明？系佢嘅，但系喺露台， 佢住喺楼上，但系佢嗰条内裤 吹咗落嚟，甩咗落嚟一位老伯嘅头度。咁、okay. 到底你觉得系咩事情 呢？我觉得系死。 我系 A， 你 即系风将裙系啦，我系 B，、我觉得系高踭鞋太高跌倒。佢哋有时除咗跌倒咧，仲有一个更尴尬就系、是、个窿里 边，系啊，接住咗嘛，我试过啊， 嗯嗯， 我试过系咁，我系表演紧啊，佢哋咧台同埋台中间唔知点解咧，就系咧夹住有一条坑啊， 做 紧 show 啊， 我做紧 show 啊，我行下无端端企咗喺度咧，咁样摁摁摁，啲人咧喺度笑，因为其实我 suppose 我要落下，我要落台噶，咁但系咧我就因为摄咗喺度嗰阵咧，前唔系后唔系，咁我跟住咧我就唯有企喺度就再讲多一阵嘢咯，跟住咧只脚就喺度咧喺度咧即系 再努力尝试。 拎翻个踭出嚟，因为斗领踭啊， 点算？ 佢摄咗喺一个罅中间啊，系、啊，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冇办法啦，唯有嘅就系佢哋喺嗰边，因为其实我系 address 咗有一位嘅 CEO， 佢要上嚟讲嘢啦。咁好彩嘅就系嗰阵时候，我亦都见到嘅就系嗰啲光咧，啲灯咧都已经聚焦咗喺嗰个人，佢已经喺度讲紧嘢啦。我唯有嘅就系咧，直头剥咗对鞋啦，掹低佢，掹起佢，跟住咧就一只脚着住高踭，一只脚冇着高踭。不入不入咁， 所以话即系舞台咩都会发生啊，咩都会发生。 因为我已经试过噶啦，系、 嗯、 啊，但系我真系估唔到会咁样嘅咁嘅事咯。咁唔点啊？你因为其实 suppose 你要落去噶嘛？ 你呢个冇咁难，冇咁难 settle 啦。嗰次系黎瑞恩嗰个，你记唔记得？ 记得，哇！ 喺、 啊、 舞台上边楼梯嗰度踩空咗。碌咗几级落嚟，鞋都飞甩咗。 系啊，佢照唱、啊， 照唱、 啊，好嘢。 黎瑞恩 冇办法啊！ 我谂起我个女神坐喺个千秋嗰度， 系啊，所以呢啲嘢真系冇得 好 讲。 好 啦， 好，我解释。 OK， 嗱，其实呢个咧都系 check 你个人有几坏嘅。 又系， 嗯， 哇，我嗰个最衰、 啊啊。 你拣咩话？吹条裙啊？ 唔系啊， 吹条裙 嗰 系我。 OK， 嗰个 Andy 跌咗落个白白个头像。 A 就系将风将条裙吹起咧、 啊， 你只系会对你嘅敌人做坏事嘅啫。你对朋友系好仗义、好帮忙嘅，但系对你憎嘅人咧系会 bully 佢、bully 佢、bully 佢，毫不留情、 啊。 你会恨不得用任何手段。 冇错， 我未讲完。 你俾我阵间俾我， 我俾你睇啊，好啊，恨不得令佢永不能翻身。 冇错。 我就睇下有冇 bully 呢个字。 每一日就要我用。 嗱，我冇睇答案噶。嗱，其实因为我 bully 呢个士啤嘅啫。 系。 我拣 B。B 高踭鞋。 系啦。 高踭鞋。 你系好好心嘅。 系。 虽然人生中总会遇到特别讨厌嘅马小强。啊，对唔住，我谂嗰啲讲埋出嚟。 系啊，都话得诚实斗三米啦。 或者咧，特别憎恨嘅马大爷，啊又谂佢又讲出嚟添。但系温存内敛嘅你，基本上咧都会忍住唔会闹佢嘅。而要你去对一个人用坏做坏事咧，系比上天更难。即系话你点都唔会做坏事害人嘅。 我信佢。 好啦 ，C 被狗追。追住跑啦！你属于嗰啲静鸡鸡做坏事嘅人， 哇！ 睇到人睇到人嚟失败咧，会暗自高兴。 我最憎呢啲， 系啦，你属于嗰啲咧做坏事，但系又唔敢俾人知嗰啲，啊，属于不落井下石，但系一定会喺井口睇热闹嗰啲人。即系就算你就算唔抌石落去咧，你都会企喺井边笑笑笑口， 抵死啦！ 嗰啲人啊， 就搭埋张凳仔坐喺度睇。 好啦，最后一个啦，即系嗰个内裤跌在老爷爷头上。 嗯。 你嘅心眼衰到不得了，你读啊嘛，你佢又话我，佢又话我对付佢， 我同咪一样系咁衰，因为我憎佢啊嘛。 啲啊， 你嘅心眼好坏，基本上系属于冇得救。你总系觉得呢个世界上有好多敌人嘅，所以要时时刻刻保持。 作战嘅状态。其实人生阳光系远多于阴暗嘅，何必要将呢个世道讲得咁艰难，让自己活得那么辛苦 咧？唔好成日觉得人哋，唔好成日觉得人针对 你， 系啦，你唔好觉得，其实系因为你衰啫嘛， 系 咪？如果你好啲，人哋咪唔会 bully 你咯。 系啦， 原来系咁。 系啊，你而家先至明系咪？但系听日佢又唔记得噶啦。 OK， 好啦， 原来我有健忘症。 翻嚟咧，十二点后我哋有。 哇，犀利啦！重锤出击。 哇，做乜成边面红晒？ 有落， 好担心啊！ 好担心啊！好紧张啊！ 好，十二点啦，廿一度气温，相对湿度40%。 为你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吸的责任，极致暗色终会莽形。无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从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漫游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静。没记忆，无是我，请爱恨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生命，为更多安静和轻盈而拼。大爱多深，抱住我，不要呼，不要吸，向下沉。跟我多进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一秒钟，要半死，要半生。跟我多进氢气中，换来皮肤一呼一吸的暖吻。全部勇气用脊椎吸引，所有志气用眼亦会呼啊呼，来为我换过天日。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尚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为尚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幽禁。伴着勇闯新世界，便靠便靠灵魂。人未揭开新现实，仍旧仍旧脱身。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要呼，不要吸，向下沉。 力的头发，半睡半醒的眼神，衰退的记忆力，松弛下垂的肚腩。他是电台最鬼贪心的主持马小嘟，加上骨骼精奇的黄天恩。逢星期一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全新环节渣癫方有乐准时到站。 好彩十二点钟之后呢，我哋睇下呢个新闻啦，财经交通消息就开始。今日呢我哋讲咗好耐嘅呢个环 节。好期待呀，佢成日都筹备经年㗎啦。 心仔跳呀，佢话。 心仔跳呀，佢而家驚呀，係呀，欣欣都问到去咗边。 冇错，同佢起搏器同佢泵諗下啦。 係啦，佢会唔会晕倒咗。 喂，好啦，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而家送上。 湿度普遍在50%或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本周持续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清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448点，跌317点，成交金额9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20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15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6跌12蚊，阿里巴巴112.7跌6.7，美团236.6跌4.6，京东集团311蚊跌10.6，港交所463.4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4.48跌4.4，盈富基金23.6跌3.2，网易161.4。跌咗7.8，友邦保險80.55跌7.5，藥明生物96.35跌6.85。外幣對港元嘅賣價：美元7.797，英磅10.319，瑞士法郎8.472，歐元5.472，加元6.081，新西蘭元5.267，歐元係8.8046。每百日元對港元6.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697。日經平均指數報27908点，跌121点。港金現價報16610蚊，升18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3.8美元，賣出1784.3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啦，由于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咧至到福老村道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是封咗一段嘅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介乎狮子石道至到福老村道啦，咁一带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芜湖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方向机场同埋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跌打衣冠，镇守香港超过100年，救急扶危，弘扬中华武术。 岁月悠悠，一个世纪之后，医馆又变成点嘅款？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全新一辑《世纪物语》，细看香港金色变迁。 第一集《合骨人心》，从跌打睇到运动科学，了解本地医师医馆嘅前世今生。 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你以为你匿喺度，我就揾唔到你啊！忧郁嘅眼神，唏嘘嘅须根，神乎其技嘅驾驶方法，仲有嗰杯热杏香，你永远都系嗰个独一无二、风度翩翩嘅小巴司机。 揸电方有落唔该， 揸电方有落啊唔该， 揸电方要落， 揸电方有落啊唔该， 揸电方有落， 揸电方有落啊！ 喂，揸电方有落啊！ 收到。 我是阿全，专业路面移动工具操控师，即是驾驶员，简称司机。所有有 van 自己移动工具，我都操控过的，包括 4 van、 合 4 van、 6 van 同埋红 van。 今日我操控的是红 van， 起点是铜锣湾渣甸坊，终点可以是西环又或者是柴环。今日是我第一日揸呢一条线，我竟然有啲紧张，因为我怕我真係会再次遇上佢，一个过去令我沉沦一段好长日子嘅佢。 唔該，係咪去西环啊？ 哥仔，塊牌都寫到明西环。晒 van， 你仲问？ 问下啫。咦？ 你 有人漏咗条颈巾喺度喎。 摆翻低，一条颈巾里面可能有好多故事嘅。 咦？呢条应该人手织嘅噃。 曾经都有一条响我嗰条颈度，可惜最后佢终于离开我。哥仔啊，想唔想知条颈巾？最后的下落 其实就不是很想的，因为我赶时间，不如你快点开始。 放心，我保证安全送你去目的地。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今天第一天揸这条线，我和你竟然会遇上。有没有兴趣知道我为什么会揸这条线？ 就算我说不想知道不想听，我想你都照讲的了嘛。 是，我们曾经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起点就是这里渣甸坊，终点是西边界。 哦，我知啦，你是不是为了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撞返佢翻塌，所以揸呢条线呢？嗱，睇下我几醒。 我知你醒。 你又知？ 你睇下你个额头仔作住醒目仔三个字。不过我想撞返佢嘅最主要原因係我想问佢攞返条颈巾，因为呢几日天气冻啦。 哇，真係感人。你原来就是江湖传闻渣甸坊绝色一代痴情男啦，系嘛？ 唔好再讲，我有啲眼湿湿啦。坐稳，准备开车。 坐稳咗好耐啦。 No， 你未坐稳。 点解咁讲咧？ 你嗰条安全带出卖咗你啦。 我嗰条， 唔好喐，我帮你扣。 哇，得，大佬唔好控咁埋，唔好控咁埋，社交距离，社交距离，我自己嚟得啦。唔该，嗱，搞掂。 当我松开个 brake， 部车开始喐啦，我亦都开始扭着个收音机。 老王，好耐冇见喎，近来 fit 咗咁嘅？ 系啊，我哋呢啲年纪开始注重身体，记住饮食要均衡，唔好拣阴择食啊嘛。系咧，你平时有冇运动咁啊？ 冇啊，你有咩好介绍？ 砰砰声去砰砰亚健身中心，一齐操 fit 啲啦！ 咦，老王，我好多老友都话去砰砰亚健身中心嗰度做运动喎，到底有咩好啊？ 砰砰亚健身嗰度个个做运动做到砰砰声啊！三个月之后，保证大家好似年轻十年，行起路上嚟都砰砰声。 想身体好，想健康，大家今日就砰砰声去健身。 身体健康，大家都有彭健身一样可爱的笑容啊！ 为什至今我未见到，至今都不碰到，我的真心似未有被带动。 为什至今我未见到，至今我都不碰到，碰到。 喂，有客到，随便坐。 喂，咩？我去咗边啊？我咪上咗小巴去西环咯。哎呀，嗰个小巴佬大大声讲埋啲无谓嘢，我上车啫嘛，无端端有客到，要去殡仪馆，佢都傻傻地嘅，有压力啩？唉，唔好理佢啦。喂 ，B B， 把单见了你听啊。因为上个月咧，嗰个新晋歌手咧，咪话咩俾屋企只狗咬嘅，知唔知点解啊？ 哇，有娱乐圈猛料爆啊！嘿，停低部车先。 原来啊，佢只狗好聪明噶，识得计数噶，叻唔叻啊？ 叻啊！ 嗰、那个歌星啊，问只狗二加三等于几多？只狗即刻发咗五声，劲唔劲啊？ 劲啊劲啊劲啊！ 跟住嗰个歌手咧，又同只狗讲啊：，喂，二乘四等于几多啊？只狗谂都唔使谂，即刻发咗八声啊！威唔威啊？ 威啊！ 未算最威，最坚嘅系嗰个歌手又问只狗二加二乘三等于几？你知唔知只狗点啊？佢发脾气咬歌手三下，坚唔坚啊？ 一啲都唔坚，先乘除后加减啊嘛，笨住。 咩事啊，叔？ 哦，冇事冇事，我听个收音机就 ，sorry sorry。 老陈买咁多提子嘅，好嘢喎、啊，健康又有益。 梗系，政府啊，而家成日提醒我哋啊，提子，提防骗子啊。我买啲提子翻屋企俾老人家食，等佢哋有水果食，又可以记住提防骗子，真系一举两得啊！ 老陈，俾你一言惊醒梦中人添。我即刻买芒果俾我仔食啦！ 又点解呢？喂， 个衰仔啊，日日挂住玩手机唔温习啊，年年考第尾。我买芒果就要佢记住，成日对住手机个芒，考试实食白果啊！ 汪汪！ 到啦，落车。 阿师傅啊，你由渣甸坊车我嚟西环呢，足足成个半钟、啊，逢红绿灯你都唔过嘅，系都要等到转红灯先停。我吓你真系好嘢啊！ 你明唔明点解？ 唔明咯， 因为你头先瞓着咗。我喺我倒后镜见到你笑，系嗰种喺我心里面笑出嚟好甜嘅笑容。我唔想去得太快，因为我怕吵醒你。你个样子真的好攰，早轮你都冇翻工几日，咋病啦？唔好以为我唔知啊，仲咁攰？你夜晚去咗做茶？ 阿师傅啊， 全 阿全哥哥，我哋一个钟头零三十八分二十秒之前先至第一次见面，不如等我哋熟啲先讲啦，好唔好啊？ 好，不过你位小巴乘客，其实你已经坐过我三次车啦、嗯，每次都系坐我后面个位。 点解你会认得我呢？ 因为你三次坐都系一路讲电话，一路踢我个位，好讨厌啊！喺呢度奉劝所有小巴乘客，唔该啊，你坐司机后面个位，唔好再踢啦。 其实我都认得阿全，我系刻意坐佢部红 van。你以为匿喺度就揾唔到你啊？冇用噶。好似你啲咁出色嘅男人，无论喺边度，都好似黑夜里面嘅萤火虫一样咁鲜明、咁出众。你忧郁嘅眼神、唏嘘嘅素根、神乎其技嘅驾驶方法，仲有嗰杯热杏香，都出卖咗你啦。你永远都系我独一无二、风度翩翩嘅小巴司机，全哥。 风骚快活人之渣甸坊有乐第一集，人海相遇，脚本小马，协力小天，故事未完，待续。 话直行就直行，别转弯，身份有规限。我最笨，我最钝，但我肯伴你到终站。像我的天职早注定，只可将别人伴侣护送往返，一起上路，无缘停下与你看人间。谁道前大路爆闹，时间火花太短暂。你约会你吃饭或买衫，但我靠边站。若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招来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接你上下班？为何话未看开？ 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测验，原谅还胜过你我。是云送间车速要多慢，只发现我正在后镜中神态太惨淡，让你一伸手总会再多简单召唤换去，未到我拣真的爱人，何曾同样送你上下班，为何还未看开，司机怎可以不再，哪怕生不再，这份爱未曾装载，感激不讲一句也应该，为何还未看开，不喜欢没人感慨，可以不爱，不用爱，就当喜欢给你测验，原来还胜过比我，一盏灯一盏灯经过面前，我清楚这司机跟你第几年，风霜不 好啦，又话天恩同埋小马嘅合力嘅杰作叫做《单方有来》， 我真系一个好紧张、好谦卑嘅心。 系啊，你真系好惊。 两位有啲咩意见？ 因为我听过一次啦，所以不能作准。应该其实以我第一次听嘅时候，我感觉系好特别嘅。 系啊，冇错，好沟嘅。我做到呢啲咁嘅嘢出嚟，我觉得应该九成都系小天。 阿小天恩嘅 mixing 系好有， 系佢音。音乐咧，音效都好有声线。 咁咧，故事会继续发展落去，系咪？ 继续发展落去啊！大家俾多啲，系啊，俾多啲意见，有咩好啊？有咩唔好啊？俾啲意见我。 好嘅，佢哋可唔可以俾佢哋自己嘅故事俾你？等你可以将佢摆喺渣甸方有落。 系，呢个系边边个嘅故事？ 冇错。 咦，好， 未必需要系边边个嘅故事。 系，将你 知我知就得啦。 系 啦，就系你搭紧一啲红 van 嘅故事。 冇错。 又或者系你自己嘅爱情故事。 你嘅人生嘅旅程。 哇 ，OK 喎。 咁以后呢个节目就系大家一齐做噶啦。 好啊， 好冇？ 好， 我哋就系一家人嚟噶啦。 冇错。 食饭你请。 冇问题， 饮嘢我俾，太好啦！ 十二点半后就有今日嘅片段人间。 多么想一清晨，抽空去趟旅行，结伴回斗，似往日那亲密。今天打起精神，与家中的灯，餐桌教练要与你倾诉最近，又慰问世界在变更，到了节日更挂念至亲，悲喜交错见面由你抚我心口，人生可发生失意更欢欣，难得一转身仍会有几人能够使我勇敢，曾经失散都不怕怕低温，唯一印象里最深的亲人，一拥佢就了灰暗，有个人当手巾的花纹都添上了皱下，和你抹眼泪那亲近，爱 继续这种亲去到晏昼十二点半嘅啦，廿二度气温，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天气系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今日礼拜持续系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听朝咧清凉嘅。12点半新闻林财经消息之后，开始翻今日礼拜我哋风骚浮人嘅片段人间，唔好错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团结香港基金旗下的香港地方志中心下午将在礼宾府举行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发表讲话。有关活动是香港参与国家改革开放志出版典礼暨粤港澳大湾区志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发表主题演讲，中国社科院院长谢伏瞻、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亦会致辞。签署仪式嘉宾包括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和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北角电厂街一个地盘发生工业意外，一名24岁地盘工人被石屎击中，送院后不治，劳工处正调查事件。事发在早上8点几，警方说事件中的石屎大约半米乘半米。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就南非發表的數據，研究人員對比過往感染情況，發現變種病毒 Omicron 能夠突破過往因為感染而產生的免疫，但病情是否輕微要再小心觀察。他認為因為沒有重症或死亡個案，就下定論 Omicron 引致的病情輕微暫時並非穩妥的說法。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指出，接種疫苗後面對 Delta 變種病毒有一定保護，感染後病情較輕微，對預防重症有一定功效。他又說 Omicron 病毒變種情況較 Delta 嚴重，接種疫苗後成效會打折扣，雖然未有數據，但預期滅活疫苗產生的免疫或者會比核酸疫苗低一些。一名33岁地政总署测量员，前年反修例运动示威期间被搜出藏有镭射笔，他早前被判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成，判囚3个月，被告提出上诉，被高等法院驳回。前年10月反对禁蒙面法的示威期间，上诉人在牛头角被发现管有镭射笔，法官说涉案镭射笔不能用于工作量度距离，对上诉人工作既无必要性，实际上帮助亦不大，连同黑色手袖、面巾和口罩等物品放在一起，上诉人当日不用翻工，而纵观当日在牛头角和观塘所发生的事情，法律上容许原审裁判官裁定上诉人身处现场，实是有备而来。法官又认为原审裁判官的裁决在法律上没有犯错，所以驳回有关上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吹和缓北至东北风。

宠爱，怕是你未有懂得爱，别要花心机问爱，毕竟你左想打太代，失性地爱总有人痛爱。 片段人间，爱慕 咦，阿妹啊， 嗯， 仲未放工嘅咩？ 未啊，张生，我见你未走嘛，惊你一阵间有啲咩要揾我帮手，所以咪等埋你咯。 傻啦，你睇下。过晒办公时间噶啦，系啊，你走先啦，走先啦。啊，同埋我都成日叫你讲，唔好叫我张生啊嘛。咁见我做咩啫？叫我 Mike 啦，好嘛？ 啊，知道。 做咩啊？ 吓？ 睇你样好似有啲嘢想问我，系咪咧？我估唔估得中先？ 你唔好怪我多事、啊 嗯。 我想问下，你系咪仲好挂住你太太啊？ 点解咁讲嘅？ 唔知道啊。佢失咗踪一年以嚟，都好似冇见你笑过嘅。我做咗你秘书咁耐，我多多少少都感觉得到嘅。 系啊，关于我太太嘅失踪呢件事，我始终放唔低。 嗯，我知道你太太失踪呢一件事，对于你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不过人始终都要向前看噶嘛，系咪？ 系嘅，你讲得啱。 嗯， 多谢晒，得噶啦，我会噶啦。 系咧。你仲要做几耐啊？ 冇啊，都差唔多走噶啦。 咁不如今晚一齐食饭啦。 哦，系啊，你唔使陪男朋友咩？ 我谂你真系好少留意我啦，嗬。我上个月咧已经同佢分咗手啦。其实我讲过俾你听噶啦。 系，sorry 啊。唉、哎，我呢排真系无心装作，唔好意思啊，我冇留心听，可能上次 唔紧要，我 OK 噶，我已经完完全全忘记呢个人噶啦。咁啊，今晚我请你食饭啦。 哦，好啊，好啊，咁行啊。 好啊。我究竟喺度做紧乜嘢咧？咁样算唔算系乘虚而入啊？做咗阿 Mike 嘅秘书已经接近三年。基本上我暗恋咗佢起码有两年半以上，如果唔系佢已经有老婆，我谂我一早已经同佢表白噶啦。不过唔知系咪上天眷顾我呢，佢太太喺一年前突然间失踪，留低咗呢一个孤独嘅男人，同埋喺佢身边日日陪住佢嘅秘书，即系我。今晚我终于做了一件我一直都很想做的事，就是主动约他去街。不过我觉得他还是心不在焉，难道在他心里面就只有他太太一个、啊、我突然想起了，在他的办公室，在那张桌上面还放着他太太那张照片，他一定还是很挂着他。我怎样才可以取代他太太的位置呢？ 李小姐，在手术进行之前，我必须再问清楚你一次，你是不是想将你的外貌整到好像这张照片里面的几女仔一样呢？ 是，最好完全一样。 你要明白，这次的整容手术一旦进行了，就不可以回转头了。所有你以前的朋友都未必再认得你，你就等于换了一个新的身份，重新过你的生活，你不会后悔吗？ 放心啦。我已经决定了。 OK， 那请你在这里签个字。 好。 你的伤势复原得很快、啊、今天可以跟你拆了纱布了、 嗯、 你准备好没有、啊、 我准备好了，麻烦你医生。 好，你接下镜里面那句你中唔中意啊？ 中意。 好中意，我知道佢都会好中意。 佢，你男朋友？ 我上司，不过好快佢就会成为我嘅男朋友噶啦。 为了令我和他以前的太太的样子更加接近，我买了一款他以前经常会穿的套装，再剪了一个和他很相近的发型。我知道对太太念念不忘的他，当见到我的时候一定会很开心。我刻意这样打扮了一轮，然后就去他家找他。去到他楼下，我才打电话上去给他。 喂，边位 ？Hello，Mike， 系我啊。 咦，阿 May 啊，咁夜打电话俾我做咩事啊？ 我有个惊喜俾你啊。 系咩惊喜啊？ 我带咗一个人嚟揾你啊。 带咗一个人揾我，边个啊？ 我而家叫佢上嚟啊。 吓，你佢嚟咗个楼下添啦。佢边个嚟噶？ 你一阵见到咪知咯。总之一定是你好想好想见的人。 是不是的？哦，那好了好了，那好了，你叫他上来啊。 站在电梯里面，我的心越跳越快，不停地幻想着一阵间他见到我的时候的表情，他一定会很开心的。不知道他会不会立刻揽住我呢？我可唔好话俾佢听，其实我系阿 May， 而唔系佢真嗰个太太咧。 啊，嚟啦！ 咪，我翻嚟啦。 你？冇可能啊！点解你？点解系你嘅？你点解系你翻嚟嘅？ 你点解咁噶？你唔系好挂住我噶咩？ 你唔好吓埋你，唔好吓埋你。 点解你咁嘅反应啊？ 走啊！走啊！走啊！ 到底做咩事啊？点解你咁惊我嘅？ 冇理由噶。 唔系噶，你唔系好挂住我噶咩？ 你明明死咗噶，我明明碾死咗你，仲埋葬咗噶，点解会咁嘅？你点解翻嚟嘅？ 你讲咩话？ 我唔系有心啊，我唔系有心啊，我嗰晚饮醉咗酒噶咋？你系咁闹我，系咁闹我，咁我发脾，一时冲动碾死你噶啫嘛！你走啦，我烧翻多啲阴司纸俾你啊！我烧成大厦，你唔好吓我，你走啦，走啊！ 跟住佢讲咗啲乜嘢，我已经唔系好记得，脑里面好似好多蜜蜂飞嚟飞去，只系听到啲嗡嗡声。之前对呢个男人嘅爱慕完全打碎晒。 布满了深深的轻伤重伤，不由己不自主再寻假象，方法已不可有思想，像女人所干的滋味一样，维持也苦，但却不懂回肠，心意一位浪子几个分享，朝思幻想，朝幻想，想想，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擦亮。是应当看清，却又从来没看。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奉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擦亮，又早一次，多一次伤痛失望。 是幻想，照幻想，想想。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测量，是应当看清却又从来没看。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测量，又遭一次多一次伤痛失望。傻女人的心里总充满希望，放信奇迹且迷信一记眼光。傻女人的双眼似不可测量，是应当看清却又从来没看。傻女 翻嚟我哋嘅节目啊，爱情嘅会有冇得预告嘅吓？咁、所以就有啲类似咁样嘅叫做事情发生啦。 好得人惊啊！ 系啊，系啊。 好啦，咁其实咧喺今朝早咧，我哋一翻嚟嘅时候咧，有好多朋友打卡啊嘛，同我哋有讲咗话，即系都有好多嘅歌曲佢哋想听。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嘅节目安排啦，所以咧今日咧都系未有听得到，同埋可以播得到嘅，希望大家唔好介意。 冇、错。 但系都希望咧呢个成为咗大家习惯咯，嗬、即系朝早每一日十点零钟到嗰就讲俾我哋知道。咁同埋咧就系今日争天方有乐，都希望可以诚邀大家。有嘅一啲故事啦， 系啊， 即系俾啲意见啦， 俾大家批评批评， 冇错。咁啊，所以都好多新嘅环节咧，即将会慢慢陆续推出嘅。 冇错 啊，系啊， 有啲新环节，大家预计今个礼拜五啦，睇下会有个新面貌。 系啊， 咁至于系咩，就暂时留翻少少， 买一个关子先， 买一个关子先， 咩叫做卖个关子啊？ 想知道答案啊？ 我想问你啊，又系点解你咁中意战国？ 喂，你听我讲啦， 请讲。 戰國時期嗰陣時咧，因為咧好亂七八糟。 啊， 阿晉文公，你知唔知邊個啊？ 知。晉國裡面有個阿公， 因為佢有文身，所以叫做文公。 晉文公點啊？ 晉文公點啊？ 啊， 係啊， 你未講完噶嘛？你又 賣關子啊？講緊 係啊，賣關子啊嘛！我依家又唔賣個關子， 你講個來源喎。 係啊， 就係咁樣講咗個開頭之後，跟住賣個關子。 刀關子。 咁晉文公有個細佬叫正衰公，嚟咗做節目，塊面好長嘅，你認唔識佢啊？ 哇！你睇下佢瞪大佢眼鬧。 因為我諗你頭先，你 expect 佢會真係講啦。 我冇，我冇所謂，佢講又得，唔講又得。 走啦，鬼死！ 我会俾心机读书，点啊？ 我就因为冇心，嗱你睇我啦，就因为冇心，冇俾心机读书，咪搞成咁 样。你咪真系有心机先， 我有心机， 有心机我咯。我帮你报名喺低 B 班嗰度， 又得啫， 系啊。 我冇钱交学费嘅。 OK， 嗱，今个礼拜三咧都有个得意嘅，就系亲子环节咧，我哋会有一个咧教小朋友粤剧嘅。 哇， 好嘢！ 我有个谂法，我想叫嗰个老师试下教我哋。 好， 好啊， 谂啊，好难嘅。 啲子猴啊，大猴啊。嗰啲唔同噶嘛，系 啊，冇错。 哇，呢个好玩，好玩啊！ 你想学咩啊？你想学咩猴啊？柱猴啦，好唔好？ 系咪好笑啊？ 好啊，我都好笑。 我想做丑生王， 做丑生啊！诶，你 啱晒王啊！ 真系， 你直情就系啦。 喂，小朋友学粤剧真系好啊，起码佢中国文学根基又会好啲。 啊，呢个就真系，呢个真系。你睇下，你嗰你听下啲即系嗰啲粤剧咧， 哇，嗰啲 好好，嗰啲 真系好犀利 啊！咁啊，留意住每天希望。你都喜欢我们的风骚快活人啊，我们翻森林了，阿马老师。 哇，好多雀仔啊。 是啊，翻森林了，泰山叫你啊。 是啊。 阿珍 你的头我顶人一毒啊。 是啊，阿姿达柯的。 我老派， 你都仲记得？我老派，谂起嗰只嘢 咩嚟啊？ 泰山只马骝叫芝达， 记得啊？ 暴露晒岁月，睇嗰啲旧嘅片真系过目不忘。好，听朝十点再见啦。OK， 拜拜， 拜拜，年龄系列，拜拜。 Done.